嘴巴用了全部结束，手心用了粉碎情书，眼睛用了见证孤独，感情的行为艺术，茶杯用了分拆两副，笑脸用来包装公主，眼泪用来偷偷认输，藏着坚强的痛苦。我知道爱情是当天巧合，今天晴，明天雨，后天要雾，想念的地方让主坚持不要都消失无度，形容陌路明显的苦，像个马路哭的脚步，背过完美的结束。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却

这才酷，难道你能一夜之间暴富？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这头乌，还不如你自己欣赏斑斑比较靠谱。 失恋洗去所有美丽的错误，快开香槟为你能够死里逃生庆祝。 没错，爱就是不合身的衣服，赶快脱掉换身康头再去爱里跳舞。 我知道你定有你点心骨，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

j'aimerais te voir en quittant la porte. Je vais t'embrasser encore une fois. S'il nous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ntends ton nom. Je voudrais filmer chaque scène de toi. Pour moi, se souvenir de toi.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一份简历涨薪36%，生活品质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一份简历涨薪36%，购买力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喝彩200万，城市跨界 SUV 吉利帝豪 GS 动静好礼大放送，全系乐享2年零利率，更有最高4500元置换补贴及1200元2年免流量套餐等多重优惠。更多好礼，请垂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想起了 好在一起就好，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 你也很为你睡不着，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 好在分开过也好，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 爱需要吵吵闹闹， 沉浸沉浸对剑呼唤，天在哭我在哭，你在何处？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你的眼光你的笑伴我进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